我们整个啊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看过电影《Inception》？ 有， 有， 有看了过， 看了。 有谁没看过？有人都看过啊。你说，其实我们现在的状况啊，前两天我在跟台北上班上课的时候，就说我们状况就是《Inception》里面大概第三、第四层问题。我们还不是第一层梦境啊，第一层梦境是那些完全醒的人，就是那个里奥纳多他们那一群人要下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第一层梦境。他们到了第一层梦境之后呢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对吧？他们然后或者他们所设场景，因为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使命，他们又到了第二层梦境，又到了第三层梦境。然后你去看啊，那梦境里面。有一些人呢是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所以他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，之后因为他想要回去。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在那梦境里面呢是被做事情的人，所以或者是在里面是一些配合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梦境里面。我们就是那一群不知道在梦境里面的人，而且呢我们是已经到了大概第三第四层梦境。这些主角哦，当他们到了第三第四层梦境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梦境里面还是真实里面，所以他才弄了一个 coin 在那里转，就是那 coin 好像是会倒下来呢，就好像是真实的，如果不会倒下来好像就在梦境里面，好像是怎么回事。 对， 老师抱歉，打个岔，那个 K 没有上来。 K 没上来，我再打一次啊。其实没有上来的人啊，自己都可以 coin 了，就是以后你们听到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上来，你自己就可以扣。只要有人上线或者有人打了，就那个人都可以扣。所以 我们现在在加他，我们现在在加他。 然后呢，在那梦境里面啊，有一些人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是那一群人。那已经进入第三、第四层梦境的有一些原来是醒的人，后来都有可能搞不清楚。那我就要上一次啊，我们讲了四重二地啊。四重二地讲了两重，我们现在都还在讲梦境里面的事情。其实他最后呢是要讲到醒来以后，你刚刚所，那我们现在回到 Vicky 啊，我们现在只是下个伏笔，因为等会都还会回到这边来讲。Vicky 你所讲的那个东西啊，叫缘起，没错。当我们还在梦境里面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还在，不管你是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梦境，当你还在梦境里面的时候。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用因缘聚合的情况，或者某一些条件满足的情况，它才会发生。你记得哦，是某一些条件满足，它才会发生。那缘起，其实那缘是什么呢？缘是啥？缘就是我们的业力。我们说有因啊，就有果。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大，所以我们肯定会把因果的事情讲得更清楚。我们说有因啊。就有果，那因你种下去了啊，种子已经掉到土里面去了，挖也挖不出来了，已经吸进去了。这是我们以前从这一秒钟之前所干的所有的事情，已经没有办法把它改变了。这些因要发生果，就是你所种下去的种子要长出大树，要长出小草，你要长出橘子，还是长出番茄，还是长出地瓜，那个东西是你的果。你种什么因就种什么果，你不会种了一个好的因，你种了一个番茄就长西瓜出来，不可能。番茄会长不长出西瓜，但是长不长得出番茄跟长不长得出西瓜要靠中间的泥土、水分、营养、空气，所有的东西全部要到位，你才有可能番茄长出番茄，西瓜长出西瓜。那你没有撒种子，就啥也长不出来。那这个缘分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业力。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说，不管我们之前做了什么，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定坐在这边上课？哎，那不一定。你如果之前去打家劫舍，你现在应该会在牢里面，没办法听这个上这个课。所以，所有一切都是业力。这个业力就是我们讲的缘分。那你今天想要改变未来？就是去制造改变你的业力，把坏的业力改成好的业力。所以你所种进去的吗啡因素的毒，那些种子不会长吗啡因素出来，就不长了。那个 你所种的一些好的东西它可以长出来，你能改的，你能改以后的因。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菩萨，我众生老是不怕做干坏事，我们是怕受恶报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们不做坏事的原因是因为怕得恶报，这个很可怕。菩萨是什么？他是畏，他不要种因，因为他不想要有果，因为他根本连果都不想要，他不想再回来，他想离开因果的循环，所以他畏因，他不要种因，他去度所有的众生，救苦救难，不是因为他想种好的因，而是他当时啊所发的这个大愿，他要救苦救难，他要把所有人都带出去，所以他只做救苦救难的事情，而且他不起心动念了。那这个东西跟我们要做好人、做好事、想要得好报又不太一样。我们做好人为什么？做好事，哎，想得好报，谁不是？我相信包括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人一定都是。可是菩萨不是，所以状况所做的事情一样，可是状况不太一样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讲好来了，前两天就有一伙说我不吃现杀的，他说他不吃活的。我说你不吃活的，你是指他，你不吃他在你家厨房是活的，还是你不吃他在市场的时候是活的，还是你不吃他在海里面是活的？我说那个其实啊，就算不是现杀，他也是因为你死的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如果我们这些人都不吃鸡鸭鱼肉，那些鸡鸭鱼肉不会被吃；如果全世界人都吃素，那些鸡鸭鱼肉不会被养在那个不会被饲养之后拿来宰。这就是你只是直接杀和间接杀都是杀生，只是你说哎呀，那你可能就说啊，好吧，那我直接杀我罪比较重，那也是为己嘛。你要看杀生，我就是说我全程吃素是这样。今天你讲的话，我觉得讲得很棒。他说啊，吃素啊，有一些人是怕有恶果，就是恶果也好，你这样吃素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人是说，哦，我真的很怜悯这些动物，我不要穿皮草，我不要吃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。这种发心很棒。那你绝对不会说只要市场你死了我就吃，这不一样嘛？因为你不吃它就不会死嘛，这是一个因果的问题嘛。所以就回到这边，我觉得其实有没有现杀，事实上我觉得都差不多的，都是你他博人因我而死，就这么简单。只是呢，我呢比较矫情，所以呢，我去找那种哎已经被杀死的来吃。虽然我知道他是被我杀死，好歹不是我叫他杀死的，这个只是你自己罪跟你自己心里的罪轻跟重而已啊。你在喂己，你不是在喂鱼啊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其实这个发心我的因跟果，因比较重要。你要是不吃活鱼，你不吃活鱼原因是你怕你业比较重啊。你吃死的已经死的鱼业比较不重，还是很好吃，你就去吃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罪我也不觉得比较轻。那回到你那边，我觉得那真的是看你自己是不是觉得 comfortable。 像我有一些朋友吃素，他是那种非常修行很多年吃素，他就跟我们到普通的店里去吃啊，我们吃什么他就坐在旁边，他就吃他的素啊。我们也会 respect 他，我们真的就比较 respect 他，所以他在的时候一定不会叫活鱼，我们一定就是会 respect 他，然后也非常 respect 他。我们找他出去吃饭，经常我们就找那种什么素菜馆啊，或者是找那种素菜很多的地方，大家也不见得会点肉。那就是旁边的人怎么你们怎么相处，怎么沟通啦、啊？我是这样。 了解，谢谢老师。 真的要去吃海鲜蛋糕，我觉得你去吧，何必扫兴？你就去吧，你在旁边吃你的素不就 好？好，对。 好，你的问题都很棒。然后，那上次上课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啊？当你在梦，应该这样讲，你要去把你自己想成你当你在梦境里面跟当你已经醒来的时候。因为我们现在因缘聚会，我们还在这个梦境里面，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，所有的机缘都业力显现，我们现在在梦境里面。那个里奥纳多那一群人，他们要回去，他不是要 kick back 吗？时间还没到，你就还没有 kick back 到醒来，所以你还在那个梦境里面。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讲，我还在梦境的第三层， 甚至第四层的那个梦境里面。就算我醒来，我只是醒到上一层梦境，我还没有完全醒哦。这个先提醒大家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梦境里面，没错，在那梦境里面的时候啊，那你就要去想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很多的缘分所造成的。在梦境里面，我们就讲缘起性空，就是缘起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。在这梦境里面的时候。但是佛为什么说一切事情都是虚妄，他是以觉者的角度，就是他是以醒来的那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他跟梦境里面，他到梦境里面去，他菩萨救苦救难，他到梦境里面去叫醒你，因为他在外面摇你，怎么摇也摇不醒，他就到你的梦境里面去跟你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在做梦啊，你里面都是虚妄的，你别当真，你要起来啊。但是当你还没有醒之前，没有错，所有的事情都还是缘起缘灭，缘生缘灭，因缘生灭。所以当你还没有醒来之前，你必须 follow 这个因果的原则在走。但是呢，他也告诉你，哎，如果你想要醒来，我告诉你两种，你做两件事情你有办法醒来。如果你只做一件，你都还没办法醒来。如果你在里面只一直不停地做好事，不停地做好事的时候，你就还是在那梦里面，但是在你的梦呢，可能是从噩梦呢变成比较好的美梦，但是那美梦随时都有可能破灭，还是变成噩梦。所以啊，你不但要做好事，你还要修智慧。是什么智慧呢？就是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现在在做梦，所有的事情是虚妄的，你想出来。他说你得做这两件事情，你才有办法从 inception 那个梦境里面出来。那当你还没出来之前，你还是要 follow 这个因果法则，因果循环，这个原生原灭的法则，在这里做过你的日子。但一旦你这两件事情做到位了，你就出来了，你就离开你现在的梦境了。所以他所讲的事情其实应该是没有 conflict， 就像我们讲的缘起缘灭是从世俗的角度在讲，一切所有事情全部都是虚妄，是从觉者，就是从已经从梦境醒来的人的那个角度来讲，那是真谛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说你发一大心度一切众生，那是从俗谛的角度来讲，你的确得做这件事情啊。可是实无众生得灭度，那是从醒来人的已经醒的人的角度来跟你讲，其实啊，你在梦里面，不管你发心救谁，众生是梦，你也是梦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梦，你醒来之后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发生。所以它是一句俗谛一句真谛，所有的金刚经都是用这样子的语法在讲课，在讲，在教须菩提，在教大众。所以如果你懂了这个语法，你懂了这个意思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混淆了。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。我们的这一层梦境是六道轮回啦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出这一层梦境，其实就在我们是梦境的最底层啦， 哦，所以底层没有再更底的了， 六道轮回就最低的嘛，然后再上去的话，你等于说是已经修出了六道轮界。你看哦，最下层是六道轮回啦，如果你真这么分，那六道轮回其实哦，我觉得可以分两块啦，一块是我们上面的天人人啊，这是第一个轮回，到下面哦，那个三恶道的时候啊，那畜生恶鬼跟那个地狱啊，真的很难出来，那可能是另外一层轮回了。可是你这两层来讲，其实还是一个六道轮回啦。然后你再往上，你出了六道轮回之后，你没有马上醒哦，你到了十法界。所以十法界是有一些圣人啊，他已经比如说阿罗汉啊，可能菩萨呀、啊，有一些菩萨他刚修成，菩萨有分位阶不同嘛，所以他们只是出离了六道轮回。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是另外一层梦境啦。你如果非常大的分的话，我们是第二层梦境。阿罗汉啊菩萨，你可以说啊，他们可能是第一层梦境，他们都还在那个梦里面。那么直到你已经明心见性了，就是说你已经无名烦恼都破一品，哎，你明心见性了，你可能真的就醒来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醒来以后啊，你刚开始醒来睡眼惺忪，跟你完全非常清醒可以去上班去上学，那中间的醒的程度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第一品无名 我没有讲啊，有41品无名要破啊。你第一品无名破了以后，你只是刚从那梦境里面醒来，睡眼惺忪，但你真醒了，你已经知道哇，刚刚做噩梦，刚刚做的是美梦，根本是做梦，完全是假的，一件事情都没发生。你至少有这个意识了，然后呢，你慢慢慢慢的无名烦恼越慢慢的再修再修，把它修掉以后，你就越来越清醒。你刚从梦境醒来的时候，像是你看到了初二的月亮。然后你就继续修那些法身大事啊，就继续修继续修，修到最后，其实法身大事又叫做分正佛，就是他虽然已经成佛了，可是他不是圆正佛，他是分正佛，就是他已经明心见性，我们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嘛，那他已经是分正佛了，他就慢慢修慢慢修，到最后所有的无明烦恼全部修掉，连最后一项啊，那个最后一品那个生相无明都修掉以后，那个时候你就大觉了，就圆正佛了，就全醒了，就好像我们说看到了十五的月亮圆月，它是古大德，就古时候的人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比喻给你听。那如果你说啊，我们只把六道轮回是一个梦境，那我们是在梦境的最底层，但是我们那个梦境呢可能还可以分，哇，那个三恶道可能是更下面，那个梦那个每天都是噩梦啊，那我们这边呢是美梦噩梦掺杂，那个天元那边呢可能每天做的都是美梦，所以大概你所谓的六道轮回里面呢也可以分各种不同的众生，有各种不同的梦境啦，哦，那六道轮回你也可以分六种梦境，六层嘛，也可以看你要不要细分，但是我们再醒来的话是十法界那个梦境，十法界的梦境醒来之后，就像我们刚刚讲了，你变成明心见性了，那个时候是一真法界，明心见性，性相一如，万法一如，那个时候真正醒过来了。但是每个那个法身大士的功夫啊，他们明心见性的功夫程度不一样，所以那他们醒来的程度也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西。那你如果再讲的跟我们以前所讲的类在一起，现在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梦境里面，如果我能够把这个见思烦恼给全部破掉了，或者我说把我执给破了，那你就醒过来到了十法界的那一层梦境，那十法界的梦境如果你再继续修把法执给断掉了，或我们说把这个尘沙烦恼给断掉了，诶，你如果再断一品，你还没醒，你要再断一品无明，只要再断一品无明烦恼，你就醒过来了，是真的醒了，变成梦全没了，但是只是睡眼惺忪，那接着有41品无明烦恼，你慢慢慢慢全部断掉之后，你就圆正佛大觉觉全醒了，是这样子。我不知道这样子有解释到吗？已经没有肉身了， okay. 而且你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当你到了天人的时候，已经没有肉身了。天人那个人的肉身啊，只有六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南瞻部洲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有肉身，只是在某个因缘巧合之下才会有肉身啊。真的有肉身，你去看，也不过就是人。还有那个动物，等到恶鬼跟地狱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肉身，他那个受是另外一种受痛苦的程度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。但是至少我看到那些恶鬼或什么是没有地狱的众生是没有肉体的。那到了天人也没有肉体，肉体的时候你会受这种生病啊，就是我们是色界嘛。等到你到天界的天界也有分我们是欲界，对不起，我们是欲界，到天界的时候呢已经没有肉体了，那么越修啊你的欲望越清淡，到后来呢你连很多的欲望都没有，所以在天界里面那个梦是比较清淡比较美好的。那等到你再往上是没有肉体这样东西，肉体只是在我们这个人道跟动物道刚好有这个肉体，然后肉体其实会把我们绑困住在这个地方啊。 可是老师，佛陀觉悟的时候是人体啊， 是，那所谓我跟你讲啊，哦，你所讲的是说成佛是不是？当你变菩萨，他是这样子啊，他是一直在修嘛，他是从其实我们人啊的 perspective， 因为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对我们来讲，人道啊是真实的，所以佛啊为了度化人啊，他就投身到了人道，不是每一个佛都是在人道成佛的吧？他投身变成人，他示现给我们看，他从一个王子可以变成一个乞丐， 然后他慢慢修，然后当下成佛。他为了要 set example 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修行是这样子，而且他为什么要成在这边成佛之后，他还讲经说法49年，把佛法留在人道里面，所以让后世的子子孙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遵循这个道理去修，然后去觉悟成佛。那菩萨我觉得有各种的修法，因为我们的 perspective 非常的矮狭隘啊。我相信这个六道轮回啊，这是我自己在想，也不见得只有这六道，是对于我们众生啊，就是对于我们人啊，他有了这六道。我相信对于飘逸的外星人吧，他可能去渡外星人的方法又是另外一种说法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当因为连佛法都是一个虚妄的东西，你要去这样想，我们在梦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虚妄，连佛法都是虚妄的。当你醒来之后根本没有佛法这件事情。所以我现在回答到你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老是以我们的立场为出发点说，哦，就这六道是真实的。事实上我相信这六道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，只是以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 experience 它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，所以他以我们的立场，以我们为中心，所以他以人类为中心，就把你解释有六道轮回，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，这样子的去修行。但事实上，当你醒过来之后，当你脱离这所有的东西以后，这一切根本都是虚幻的，都是在那梦境里面所逐出来的那个布景跟梦境。那你醒来之后，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是虚幻的。可能跟你比起来我知道比较多，可是跟觉者比起来我知道 nothing OK 可是我前两天有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 experience。 我最近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almost 日以继夜在研究楞严经啊、我有一个非常 amazing 的 experience 我跟你们做个分享好了。这样你们会更清楚什么叫做就是我们在讲大定啊。因为楞严经是什么？楞严经其实是在讲大定，就是这个定啊，已经不是对境修行的定啊，这个定是你真正进入到你原始这个明心见性，原始你的清净本性那个大定啊。所以这楞严经是一个，这个我本来其实没有想要跟你们班提楞严经的事情，不过我还是想说，我每一班都有讲有这个课，所以你们班我还是要讲，虽然我知道你们班应该没有人能上课，但是还是撒下一个种子啦。就至少撒一个种子在那边。我在日以继夜看楞严经的时候，我忽然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坐在那边，大概是晚上比较晚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这整个世界消失了。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呢？我还是坐在我的位置上，我还是在看书，但我还是看得到我前面有眼睛，我前面有桌子椅子，我家的布景都没有变了。可是整个世界消失了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变成一个人，是在某一个空间里面，根本跟这世界是完全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但是我的身体却还是在这世界里面，我在看书，我可以吃饭，我可以上厕所，我可以接电话，我可以出门去吃饭，可以去玩。而且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多天，直到后来我一个那个好朋友，是我的冤亲债主，不停地找我去买东西，陪他去买一样东西之后，然后买兴奋起来，就又出来了。那当天我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先来打电话给我那个，后来问我的事情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我现在是在这个状态里面。他还跟我讲说，你要不要去看病啊，你是疯了。那个状态啊，真的就是说我离世界跟我，他跟我讲话我都可以接得到电话哦，我也可以跟他讲话哦，但他离我很遥远，那个感觉是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在讲电话。然后我也跟我朋友去对着吃饭啊，其实我那天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就是睡觉了，第二天起来还是在那状态里面。我已经跟我朋友约吃饭了，我还出去吃饭，好几个人在那边说说笑笑吃饭，然后还去买逛街，我都还是可以在那个状态里面。所以我要讲的是真正金刚经他所讲的那个修行，当你进入了那个如如不动的状态的时候，那个是你的心境。但是你的身体，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你依然可以去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你的心是非常平稳，你不会被外面的人所干扰。 我还是吃饭啊，我还是跟朋友聊天啊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身体在做这件事情，我整个我的那个心啊，其实还处于那个定的状态里面，我跟世界是分开的，就是已经有脱离这个世界，那个不着相了，已经那个相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我只是在跟他吃饭，我只是在接人的电话，但是那些相其实根本对我来讲不太存在。我有了这样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经验，所以我跟你们分享，是在经文里面没有在湖州，它就是大概几个礼拜前，大概两三个礼拜前，不到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是我们上次上课以后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不到一个月，而且这整个事情出现过两次。后来我出来之后，我回台北去帮人上课，前一天我又进入那个状态，所以那个状态经文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会发生的，但并不代表你肉体会死亡，你才会跟这个世界 disconnected， 就说你才不会着相，你可以人还活在这世界上继续做你的事情，可是的确已经不着相了。但因为我的修行功夫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忽然进入那个状况，应该是可能说不定佛菩萨就想让我经历一下，所以我更能够把这个感觉解释给同学听。那要不然就是我忽然进入这个状态，可是因为我的功夫太很浅，所以呢人家叫我去买东西，买了很兴奋之后，哎，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定力不够啊，就又出来了。那这个是我可以，我就是我一个很 interesting experience， 跟你们做分享了。没有，那我这个跟觉的差太远了，我跟你在同一层梦境里面而已。 OK， 只是我已经知道我现在是在做梦，那我相信我现在是在做梦，那我也想办法再挣脱，就是我知道 KTV 失火了，我想逃，那我还没有逃出去。那当时啊，我已经离开这个状，就是说我不是进入的世界全部都空掉，完全没有这个世界的那个 moment。 哎呀，我经历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，我觉得这是菩萨让我经历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讲出来，并不是我修行很好，我进入人的状况，我觉得我是刚好人家给我一张特许证让我进去玩一下。我进去之后啊，很好玩啊，那整个是人家是非常轻松的状态，因为你跟这世界已经disconnect， 我的烦恼啊跟一切的东西在那个 moment 其实根本不会 bother 我。好了，我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阿罗汉啊，我当时脑子还在想，我说阿罗汉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啊，你离开了这个世界啊，你出离了，因为阿罗汉不就是要死嘛，你修到那个点你就出离了嘛，你就真的可以在深山里面打坐，不再出来啊。那我在想，诶，那我也可以永远在这个状态里面啊，可是我心里又说，哦，金刚经里面教，我还真这样想，不能着空，不能着有，我如果在这状态里面不出来，我就着空相了。那我还有明天还要帮人上课，所以我还得准备啊，我要准备，然后我要上课。所以你看啊，我可能刚在那个 moment 啊，我不着有的相，我已经脱离那个世界境界，我也不着空的相啊，可是呢我念头还在想，我不要着空，不要着有。这个就是金刚经后半所讲的，你不着空不着有，最后连你不着空不着有的那个念头都得放下。所以当时我有念，我的念头没有放下，那他让我经历这些事情，我觉得是让我更有能力去亲身体验之后把这些经验讲给你们听。我不觉得是我的修行到位了所以我进去了啊，我觉得我是拿了一张特许证，我真的进去跟着人家进去采访一下，我进入那个状态，所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，那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人家说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如如不动不取于相，你的心如如不动，你的身体还是到外面去做任何该做的事情，该修行，该帮助众生，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取于相，你不会着相，有的相不着，空的相也不着，其实最后应该是连念头都不着，但是我的念头根本不可能断，我的他没有让我经历那个念头都断掉的 experience， 所以我觉得 it's good enough 让我可以去形容这整个金刚经所教我们的一个状态了。我应该这样讲啊，其实你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嘛。我相信我是被加持才进入那个，就等于说拿了一个识别证，一个 pass 到那个地方去逛了一圈，然后又回来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是佛法末世啊。 佛法末世是这样的，他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念净土宗啊，净土宗啊跟这个我们如果修大圣啊，它分为四个层次啊。第一个是那个藏传，不是藏传，那个叫做藏教。藏教是方便法门，方便法门是在修那个地藏经啊，还有那个无量寿经啊，这算净土法门。他说你每一万人吧，每一万人啊，中间大概有两三个人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净土。那么再往上走啊，是我们讲要明心见性的禅宗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金刚经跟这个金刚经啊，或者说心经这些啊，六祖坛经这块经，这个啊是要，如果你在佛法末世，你想要用明心见性，真正自己修啊，明心见性啊，能够出就是解脱啊，出六道轮回，那个明心见性就成佛啊。他说啊，你这个是一亿人啊，亿万人中间会有一个，那再往上都不用讲，更难啊。所以啊，你想要真正在这一世能够出离的唯一的方法啊，大概所有大德啊，古大德他们得到的结论，唯一的方法啊，就是一心不乱去念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他发了一个大愿，就是净土宗啊，他发了一个大愿，就是你啊可以待业往生，你不用明心见性啊，你不用说一定要考上联考的低标你才能够念大学，我呢就保你，我保你就进来念大学了。那么你就可以在这边没有，虽然没有考中大学，你就进来念大学，在这里慢慢的念，然后最后你可以去念研究所，你可以去念硕士博士。因为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，所以呢比较容易呢能够一心不乱在那里念佛。那你说那我干嘛在那边修金刚经啊，我干嘛在那里还搞什么楞严经啊，还搞什么圆觉经啊，那我搞什么，我还搞什么法华经。但是呢重点在这里了，你有没有办法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？但没办法。像我们这群人受过高教育，外面工作职场里面很难，很多文盲那个阿婆阿公他有办法。我朋友的奶奶没念过书，她真的就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后来往生了。因为她往生的前三天，这是我金刚经的同学哦，也是复兴的学妹哦，她跟我讲说她奶奶死前的三天就跟他讲说他要走了，把自己的寿衣都弄好了，然后呢菩萨要来接他了。大概你念阿弥陀佛修净土宗修得好，你在好几天前或甚至一个月之前或几天前或几个小时之前，你会知道你要走了，然后人家来接你去净土了。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一心不乱？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当儿是没有人有办法一心不乱，你完全的相信而且完全的清净的心去念根本不可能。所以现在我们在上的这所有的课，做的这所有的事情，是在帮助你坚定你的信心，了解这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你最后有能力一心不乱。还有你要想要一心不乱，有两件事情是必须的。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业力很重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一心不乱的，你的冤亲债苦会抓着你的腿让你走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人世间受一些折磨，或者在生活中经过一些苦痛是好事，它帮你把你的业力给消掉，帮你把一些债给还掉。第二个，当你福报不够的时候，你是没办法上西天的，因为你福报不够的时候你根本走不了，那你的福报没办法让你上去，没有办法让你一心不乱，你的业力跟你的福报会影响你，所以你还是在不停的积德行善。那等到资粮足够的时候，你的业力清了，你的福报累积到了，你的信心也够坚定了，这些课上了之后，你觉得你的因缘到了，时间到了时候，你就可以坐那儿一心不乱了。坐在那里不代表说你不能出门啊，那个千万不要搞错，不是说你变成那种入定的那种定，真正的大定，我们讲那个守楞严那种大定，是你心是在定中从来没有出来过，可是你的身体到处啪啪走。我们讲的小定啊，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，一般来讲的三昧，很多就说我入定之后我又出定了，那种不算是真正的大定。真正的大定是从来不会出定，但是不会影响你生活的任何事情。好，那你就要回到净土宗，你就要一心不乱的念净土，最后你就上往生了。 禅宗啊，你不会因为禅宗而解脱，因为禅宗解脱太难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也没办法。所以他说现在帮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，告诉你消业障是怎么回事情，累积福报，福慧双修是什么回事，全部东西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，然后呢当你在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会帮你破除这个经文。它神奇的地方，楞严经的力道更大。我念金刚经从来没有进入过我那天所经过的状况，当楞严经我全部在里面挣扎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经文很别思辨的书，它是它已经跟一般的经文完全不一样，它是一个佛陀跟阿难两个人哲学思辨在辨经的一个内容，你必须 follow 它的逻辑，然后它的逻辑是非常诡异的一种逻辑，跟我们人世间的逻辑不太一样。所以当我在强迫我自己去看懂那个逻辑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了这个经文就帮助我。我觉得他让我觉得佛菩萨让我经历这些，只是在跟你们做分享。我在看那个经文，强迫我自己去follow那个逻辑的当儿，我必须强迫我自己把我原来的逻辑放下。当我在强迫我自己把我原来的逻辑放下的时候，我也在强迫我自己把我原来的执着给放下。因为我如果没有办法放下我的执着，我就没有办法放下我的逻辑，我就没有办法去 follow 一个新的逻辑，那我就看不懂那个书，我就进不去。所以我发现金刚经跟楞严经这所有的经文，当你在努力的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，其实 at the meanwhile 你也正在强迫你自己放下人世间的很多执着跟观念以及旧有的知识。那这个过程它帮助你打开你的打掉你的无明，打掉你的贪嗔痴，打掉你的执着，让你也变得比较清净，之后你也更有能力在那里持一心不乱的持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们现在执着太重了，业力太重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在念经持咒，或者尤其是你在学习经文内容的时候，因为你在朝那个方向去思考，你在接受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逻辑，一个新的观念，诶，在同时你在强迫你自己放掉旧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其实，所以你在学经文的这个过程啊，它就在帮助你放掉你的执着，那么你就更有机会能够做到那一心不乱执着就上去了。那只是每一个经文的功力啊，那个力道不太一样。那楞严经是强到不得了，那楞严经里面到最后是讲50种阴魔，50种心魔，是能够就那50种心魔，他就 exactly 解释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你以后碰到魔考，碰到魔的时候，你都完全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那你在只是那个经的力道实在太强了，所以我念就进去那个状态了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每一部经的经文力道不太一样，那个叫做了义经，了义就是了解的了，了义是一义连持义，就是那个东西是真正实相的道理，让你一步到位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地藏经就是方便，就不是地藏经就不是了义经，叫做不了义经，它是比较是方便法门，所以都不太一样。每一本经文它的力道跟能量跟它可以给你的帮助都不太一样。那所以你做了这所有的事情，就回到真正的问题，就是你就有机会能够坐在那里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告诉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都可以了，那你就真的不见得一定要上这个课。你如果觉得你已经可以，就坐在那里，你非常有信心，那也 OK 的。我觉得这个课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上，那状况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。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？我们就重新讲一下上次那段课，就是四重二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比较重要的讯息啊。那个好，我们上次讲过一世说，二世说啊，三世说，因为轮回，我们希望能够打破这轮回。那我们在讲啊，这个佛啊，为了要帮助众生啊，真的明白真正的实相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所以啊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讲给我们听，所以啊，他就花了几个转折。用四重啊，四重的二谛来讲，四重呢，重是万重山的重，表示有四个层次或四个 layer。我们先来讲第一重啊，第一重啊，所以我们上次有提过啊，每一重啊，它都有俗谛跟真谛。 俗谛啊，就是以这个凡夫俗子的角度啊来看事情，真谛呢是以佛的角度来看事情。那么以俗谛真谛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佛啊就是说，哎呀，他没有，比如说我们凡夫现在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，实有的存在。佛的理论是什么？所有的东西根本不存在，他没有办法从实有的存在一直给你一次呢给你跳到完全不存在。所以啊，他就用了四重的转折，四个转折来最后推论，慢慢的推，慢慢的推，他要从 A 点推到 Z 点，他没办法一次从 A 点推到 Z 点，他说先从 A 推到 B 再推到 F 可能推到 W 再推到 Z， 这样子还有办法推，一次推过去推不过去。所以啊，他用了四重二谛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啊，那你说，哎，凡夫啊是说所有东西是实有，佛说其实一切东西都不存在。那佛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他是醒着的那个人啊，我们是在梦境之中，所以觉得所有东西是实在的。佛呢，他是醒着，他在看你梦境里面，他告诉你根本没有东西存在。你觉得有人在追杀你，你在梦境里面说是真的有人在追杀你，吓到真的全身冒冷汗，可是你醒来之后你会说那是噩梦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同样的意思。佛是醒来的那个人，我们是在梦境里面的人，所以他现在哦推我们推不醒，他就进到我们的梦境来跟我们说啊，他没办法进到我们的梦境啊来跟我们讲啊。好，他说第一层啊，他说你是凡夫啊，你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实在实有存在，真真实存在。那佛呢必须啊，他的这个逻辑思考是怎么走法呢？他是说，好，我跟你啊必须我们要有个 common ground， 我们才有办法共同讨论嘛。然后呢我们可以 reach 一个 consensus。 consensus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不用完完全全的去认应该怎么讲， consensus 就是说我们至少大家都还算同意就可以了，至少得到一个共识啦。所谓共识不见是你最坚持的理念，但至少你能同意。所以在应该他的最后就他是说，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，在一个 common ground 上面，你得到一个 consensus。那凡夫第一层，凡夫我现在的立场是说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存在。那佛就跟你讲说，好，那我呢也不要跟你 argue， 我同意吧，我先勉强哦，并不代表我真正的认同，但我先勉强的同意这些东西是存在的，但是呢不是以你所认为的形式存在，你们凡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，那我是觉者，抉择所看到的角度是缘起的存在，我只能勉强苟同是存在，在这个 point 我勉强苟同是存在，但是呢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是缘起的存在。俗谛是凡夫的 perspective， 是真实的存在。真谛呢是佛的 perspective， 是缘起的存在。所以缘起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必须在某一些条件能够吻合的情况之下发生了，它才能存在，如果没有发生它根本没办法存在。那这个东西是缘起的存在，而且缘起的存在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啊，当下出生当下灭尽啊，那个缘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这个业力啊一直不停的在变动，这个业力一直在不停的变动，所以这个东西啊不仅不管是物体还是事件，其实都是不停的在变动。事情不用讲了，一定是永永远远不停的在变化。你随便讲，空气不停的在变化，股价不停的在变化，国际间的关系不停的在变化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停的在变化，公司的营业状况也不停的在变化，这所有世界的事情都是不停的在变化。那么物体呢，不管是我们的人的身体其实也是不停的在变化，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个细胞的生长，我们这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就是说你一个人变老，那个 aging 的程度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出来的，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得这么细，所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你才有发现，没有办法发现那个人变老了，那个婴儿长大了，所以是因为我们受，不要因为我们的肉眼啊，让我们对自己产生限制， 对不起，今天其实有一点感冒，所以我讲话不是很，就脑子不是那么清楚。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肉体啊，我们的肉眼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所以桌子啊，其实桌子啊，或者是这些不同其他不同的东西，它也 actually 在变化。桌子其实它是由很多的分子原子所构成的，那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，否则那个木头不会变烂，或者有一天那个玻璃也会变旧变坏，最后会腐蚀掉腐烂掉，所有东西其实都一样。我看我的沙发它那个布也会越来越旧，会磨损。所以它真的要告诉你，就是说这世界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啊，都分分秒秒在发生变化，人也好，事也好，只是物也好，人事物都一样，都是不停地发生变化，这是缘起的存在。所以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说从头到尾都不会发生变化，它就是这么存在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上《金刚经》一开始其实就有讲这堂课，一个东西所谓真实的存在必须符合什么样，就是说你要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，你能够永恒不变的存在，你必须满足这个条件，你才叫做真实的存在嘛。那我们都一直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独立的存在啊，你看这张桌子不是那一张桌子啊，就是这张桌子啊，对不对？ Tiffany 不是 Kate 啊， Tiffany 就是 Tiffany 啊， Tiffany 就是这个独立自主存在的人啊。其实这是我们的迷思，因为 Tiffany 不停的在变动，这桌子也不停的在变动，它从来没有不变过，所以它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样的存在，它一直都在变化。这个桌子其实已经不是昨天那张桌子了，只是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出它的变化，我们就说这不是昨天那栋桌，我们这还是昨天那个桌子。房子也一样，它不停的在变旧，或许一千年以后这房子就倒了，那在这一千年房子倒了之前，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它的变化。他真的要讲的是这个意思，真实的存在是说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，而且是自主性的，不需要靠任何的条件，这是我们 day one 就讲的。那我们说这个东西有自信，缘起的存在是什么？缘起的存在是说必须因缘际会之下它才有办法存在，而且存在的形式是不停在变动的存在，这个叫做缘生缘起，这个我们以前上课也讲过很多次。所以第一层是从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，那凡夫说好吧，那我们至少都能够同意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是存在的。那么只是你从我说它是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，凡夫说好吧，那我勉强先同意吧，我先同意佛的这个论点。你要去想象这件事情啊，佛是当时的思想家，他那时候才创佛教，他是一个思想家，所以他把他的思想去告诉那时候百姓说，哎呀，这不是真实的存在，这是缘起的存在。所以那些百姓们呢就说好吧，那我就姑且先接受你这个论调，它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它是缘起的存在，这是第一重。那么第一重大家得到共识以后啊，佛就要到第二重啊。那第二重的理论，基本理论又是从俗谛推到真谛啊。第二重的理论啊，就是这个俗谛啊，就把第一重所推的这个真谛啊，变成第二重的俗谛。所以第二重的俗谛变成什么呢？就是缘起的存在。所以第一重啊，先从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。那么第二重啊，再从缘起的存在啊，推到下一个定论。好了，那佛就说了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同意啊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，都是缘起的存在。那么缘起的存在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你去看所有的事情啊，人事物啊，必须在某一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发生。那你去看看，当你把这个他说啊，当你把这个桌子啊，随便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桌子好了，当你把这个桌子啊，让这个桌满足这个桌子可以存在的条件，我们上次有讲了，这个伐要有这个木头存在啊，要有伐木的工具，要有伐木的工人啊，然后要伐木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要把木头运到家具厂，要制作了家具呢，因为你买了这个家具，那个家具才到了你家。这所有的事情，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情不会发生的话，这个桌子就不会存在你家，今天就不会在你前面。好啦， 那你说当我把这些条件全部拿掉以后，这个桌子还有没有一个什么自主性啊，独立自主的情况是让它真的能够存在的，就没了。当你把所有的条件全部剥掉的时候，这个桌子其实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了。这种情况就是说它是没有自信的，你去想这个事情，因为它是要因缘和合之下才会产生，表示它没有自信。我们第一节课其实就讲过，有自信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能够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。在空间的角度来讲，你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，在时间的角度来讲，你是能够长一不变或者是永恒不变的。你必须符合时间空间，你要符合这个条件，你才是有自信，表示你是从头到尾都存在着，跟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些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从头到尾就存在着，而且呢你也从来没有发生变化，你也从以后也不会发生变化的一个这个状态，这个东西就叫做有自信。那我们就说好吧，那你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了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存在，你是必须靠其他的条件而存在，或者会发生变化的，随时存在随时有可能就不存在的情况之下，那你是原生的，你不是真实的。好，那原生他说啊，就叫做没有自信，有自信就不是原生的，那没有自信就是原生的。我们呢、啊、所讲古时候所讲、啊、那个梵文啊，我们那个印度啊或西藏梵文啊，我听过我仁波切讲话，我说你吃饭了没有，他说吃饭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吃饭，但是他们好像动词或形容词什么都是放在那个名词的后面，所以啊他们就跟我们讲语法不太一样，所以他说吃饭没有，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吃饭的意思。好，没有自信啊，梵文的那个语法啊，他们是说自信没有，你这个逻辑你要稍微记一下，或者写下来啊。他说自信没有，我们讲没有自信对不对，这个东西没有自信，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它不是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，所以它没有自信啊。那没有自信呢，对梵文来讲是自信没有，也就是自信空的意思，简称性空。所以它从第二重，它是从缘起推到性空，事实上缘起性空是同一回事情啊。性空是什么，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嘛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它全部是因缘而起的，如果它今天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就没有办法随缘变化了。固定不变的本质是从性上来讲，这是我们第五品所说的体性上面来讲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从相用上来讲它随缘变化。所以你就记得了一件事情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是从相用上面来讲，相上面来讲的，它随缘发生不同的变化，你的业力你的缘分，这个任何万法万事万法，它的业力它的缘分会让它在外面不停的变化，它的相上面相用上面，相跟用是同一件事情，像是它的长相，用是它的功能，你就讲相吧。它在相上面，色相上面来讲，它会随缘发生不同的变化，但是它的体性，它的本性，它的本性就是空，性空，它的本性就是性空，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存在，它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这个我们称为性空。就是因为它是性空，它才有办法缘起，这个逻辑应该听得懂，因为它性空，就是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才有办法随缘变化它的相，所以本性是性空，它的相才有办法随缘变现，那么因为性空才能缘起。好，那么也因为缘起啊，你才能够显示性空的存在，否则你只有这个性空，你根本没有外面随缘变现，你也不知道性空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性空其实就是缘起， 缘起是什么意思？因缘变化，因缘变化表示它没有固定的本质，所以因缘变化缘起就是性空。你要知道，性空就是缘起，缘起就是性空。所以《心经》里面说：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《心经》里面的色就是色相，就是我们讲缘起的色相，不异空。那个异是什么？是并不是说不同啊，那个异是说不能离开的意思。缘起不能离开性空，你不是性空，你怎么办法缘起？对不对？缘起是没有办法离开性空。空不异色，性空也没有办法离开缘起啊。然后呢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再往深层想，缘起不就是性空吗？缘起跟性空根本是同一回事，因为性相在凡夫的角度里面，性跟相是两回事情。事实上，当你修到一真法界，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。性里面啊，真的，我们那个后面那个实相啊，那个《楞严经》是在讲实相。真正的实相啊，我们的清净本性啊，含藏万相，所有的万相都在我们清净本性之中啊。只是你随缘啊，随着你的心念啊，心念动了，它就显相了。万法都藏在我们清净本性的如来藏之中，所以叫如来藏啊。那清净本性啊，含藏万法。非常的 powerful， 非常的巨大，但是呢，他告诉你，法就是性啊，性就是法，那个法其实就是相，色相啊，万法那同样的事情，所以他说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在你现在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缘起就是性空，那至少你理解缘起离不开性空，性空离不开缘起，因为本质。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就叫性空，所以它能够缘起，那么也因为缘起才能显示彰显出它性空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你就像你一个人的灵魂跟身体啊，你的灵魂啊，你没有一个身体，你没有灵魂，它没有办法完整，但是你只有灵魂没有身体，你也没有办法显示出它的存在。所以因为灵魂啊，因为你的身体而彰显，你的身体啊，因为你的灵魂啊而圆满。这个只是用了比喻来形容啊，其实这比喻不是完全恰当啊。所以啊，性空啊，因为缘起而能够彰显，缘起因为性空而能够得到圆融或得到圆满啊。所以缘起离不开性空，性空离不开缘起，缘起你的色相啊，因为性空才能够完整啊，性空啊，因为缘起啊，你的色相啊，才得以能够得到彰显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是梦不离焦，焦不离梦啊，两个是相依相存啊，这个是互相依存啊，缺一不可。所以性跟相就是我们第五章所在讲的。他说，你是不是能够看到外面的这个色相，你就能见性啊，你就能明心见性啊？那须菩提是跟老师讲，如果你不着相的话，你能够真的明白到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，你见到外面的色相不会妨碍你明心见性，你每天去过日常的生活不会妨碍你明心见性。但是如果你着相，你就完蛋了，你一着相你就不可能见性，你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了。所以第五章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他真的在告诉你语重心长的一句话。他讲了缘起性空，讲了很多，他终于推到了我们所讲的凡所有相其实是虚妄的，根本不存在啊。你说哎呀，它是缘起的存在，但是你再更深一层想，其实缘起的存在不就是不存在吗？它当下出生，当下幻灭，分分秒秒都在改变你无法抓到无法触摸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说它是真实的呢？它不是真实，它是虚妄的。但是这一切解释都我们还在说啊，梦境里面是缘起啊，缘起的生灭啊，你不能抓到它，所以它不真实。但是你一旦梦境醒来，它根本就是不真实的，哪来什么缘起性空都没了，它就是不真实的，从来没存在过。所以第一重啊，是从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，再从缘起的存在啊推到空性啊，不对不起，性空 我们后面还会讲空性，空性跟性空是两个不同的梵文。缘起先从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，再从缘起呢推到性空。所以大家至少说，哦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随时每分每每秒都在随缘变现。那个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业力啊。那我们现在讲第一重啊，第一重所推论出来的叫做缘起。缘起是什么？分分秒秒随缘变现。如果你再把它变成白话文，这就是无常，诸行无常啊，没有常常态啊。无常是我们人生最苦的地方啊，他上完课然后出去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这是 knock on wood 的，不是每一天你睡觉以后都能醒得过来啊，不是你笑眯眯的出门你回来也能笑眯眯的回来啊。这个东西叫做无常，其实在印度里面叫做常无，这个意思更到位。常是常态对吧，常是永恒不变那个常，无他说永恒不变，每天过同样日子，这是没有的事情，不可能没有的，所以叫无常。我们中国人翻成无常，哎呀人生真无常啊，这个就是缘起啊。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文字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意思。性空是什么呢？性空是诸法无我啊，就是我们上堂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，你老是觉得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啊，出生的我是我，长大的我，我长大了，然后呢我不管念了什么学位，念了什么学校，有了什么工作，我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最后我死了还是我。我从 baby 很嫩的皮肤，到后来我变成老头子老太婆，变成很皱的皮肤，后来我死了连皮都没有了，诶我还是觉得他就是我，我啊，这个我的身体啊，这是我的东西啊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的存在啊，我觉得这就是我。诶你不管任何众生，他出生，我们家小狗小猫小婴儿，每一个人出生他这个自我意识不用任何人教他，他就是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存在，这个无形的精神体的存在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。我们呢一直都把我的身体，我的想法，我拥有的东西，把我的误认为成我，其实那些是我的。那我的后面有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有个我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。那什么叫做性空？就是万法都无自性，根本没有一个存在真实的存在，他告诉你他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，没有一个自性的存在。我包括我们也一样啊，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啊。所以缘起是无常啊，那性空是无我啊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是无我，无我更深啊。无我是说根本万法无我啊，万法无我就是所有的东西包括你自己本人啊，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一直在变动，一直在变动，你所认为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根本不存在，这个东西叫万法无我。前面是诸行无常，后面是万法无我，这是佛教四法印啊，诸行无常，万法无我。所以万法无我什么，就是性空。以后再听到性空两个字，万一又忘了是什么意思，你就用逻辑去推，性空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哦，自性空就是自性没有，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，也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万法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，都没有办法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。这个是佛法，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生活的事情，必须要讲一些比较枯燥但是很重要的理论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理论，这是佛教最基础的理论。如果你想修行，想要修佛，这个是最基础的理论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一切宇宙万事万物万法全部都是缘起性空，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非弄懂不可。那我可以一再的重复，每一堂课讲到你们一定要听懂为止，否则你很难哦，很难在空性上面悟出比较更深的道理。 我现在接着我看现在几点，哇，已经11:50，11:59，12点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们能不能再给我10分钟的时间呢、啊？我想把四重给他讲完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去讨论这个概念，不然每次讲了两重，后来又没了。你们再10分钟可以吗？ 可以， 我可以， 可以， 可以。可以， 如果有人真的不行要睡觉要下线就下线啊，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，那个珍珍跟 Steven 你们如果要睡觉你们就先走，因为反正我下次还会再讲。好了，那第三重啊，它从这个第三重的俗谛是什么呢？第三重的俗谛就是缘起性空，就是缘起性空。那它把它推到哪里呢？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啊，你去想想看，当 Tiffany这个缘起有两种啊，一种是说所有事件必须满足的存在，这个东西才存在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，也是佛教里面一个另外一个支派，它是说，其实把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往外拆，怎么拆，它会拆成无数无量细小的，到最后其实变成虚空了。你看啊，他说这个 Tiffany 啊，你把它拆，好，你指着 Tiffany 说这就是 Tiffany， 好了，你把 Tiffany 整个拆掉。你会看到在地上有一堆头发，有皮，有眼珠子，然后有牙齿，有这个内脏，有指甲，有血，有骨头，有肉。你把它全部拆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每个人拆的都一样。好了，这个内脏呢，又继续分了，它有细胞啊，那细胞下面呢、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还有原子、粒子、分子，有各种细小的东西。这个是我们人的显微镜，我们人类知识科学所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啊。但事实上在佛啊当时所看到啊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再往下分啊，有牛毛层，有羊毛层，它把你所有的单位啊再往下细分，有牛毛层，像牛毛这么细的一个粒子，然后牛毛层再分成七份变成羊毛层，羊毛层再分成七份变成兔毛层，兔毛层再分成七份变成金层，然后变成水层，水层再分成金层，然后还有再分，最后叫做灵虚层。什么叫做灵虚层？灵是邻居的灵，虚是虚空的虚，层就是那个尘土啊，那个尘土不用讲了。灵虚层就是临界着虚空的那个细小的单位，就是基本上它再分下去就是虚空了，就是根本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一个 Tiffany 你把它整个分完之后变成了虚空，它告诉你最后你分解到最后什么也没有。我再用另外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例子去讲这件事情啊。我啊看，就是说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个 Toyota 的那个车子啊，零件组装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大概也都在电视上面多多少少看过啊。你去看那个车厂那个流水线啊，会它有这个有很多的 parts 就丢到了那流水线里面，它就往前转转转，它就开始拼装了，自动拼装，轮子丢进去啊，螺丝丢进去啊，车门丢进去啊，这个方向盘 wheel 丢进去啊， brake 丢进去啊，所有的东西全部丢进去之后啊，好啦，最后组装出来，在那流水线的 end of 流水线最后的地方，你就看到有一台 Toyota 的车子在那个地方了啊，我们就说这个车子完成了，我们指着那个车子说它是一台车子。你再去设想这件，你再去仔细回想这件事情，你把这整个影片再慢快转往回倒带，你看到什么？车子开始被拆开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拆开之后，你看到地上是有很多的轮胎，有门，有金属，有玻璃，有 everything。那我想试问，有没有一个车子真实的存在？要有车子真实的有一个车子存在，必须是在这所有在引擎、门、玻璃、方向盘以外，还有一样东西叫车子。有没有这个车子？没有啊。车子是把这所有东西全部捞在一起之后，绑在一起之后，你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车子，并不是在引擎、轮子、轮胎这所有外面之后还有多一样东西叫车子，对吧？其实车子并没有独立 独立存在的车子，车子这所有东西全部捞在一起才叫做车子，全部混在一起才叫做车子，并不是这世界上多了一个有一个东西叫车子。所以车子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，这是佛陀要说的。缘起性空就是这个东西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，是你给了它一个名字，你把一堆东西放在一起之后给了它一个名字，你把这所有东西绑在一起，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载客，可以跑，它可以动，你勉强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车子。车子并不是说是世界上除了这个以外多了一个车子。 Tiffany 也一样，你把这所有东西弄在一起之后，因为它还会思想，你指着它叫 Tiffany。事实上把 Tiffany 拆掉之后根本没有一个 Tiffany， 你看到地上那一堆东西你会说哦，这些东西合起来它之前叫做 Tiffany， 我现在都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 Tiffany 了。所以车子也一样啊，车子是把它拆散之后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车子存在，车子并不存在，有引擎，有轮胎，有玻璃，有门，但是你把这所有的 parts 在做同样的分析，引擎你把它拆开之后是不是变成一块铁，里面有电线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有电池，引擎也并不存在啊，引擎也是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部绑在一起之后，组合在一起之后，它有了一个功能，你就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引擎，并不是在这所有的东西之外还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引擎。Engine 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你再把所有东西全部细分到最后都一样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存在，其实都是依附在其他的条件形成的情况之下才存在的。所以啊，他从缘起性空就推到了什么呢？真名假有，就是有一个名字名言，但是是假有，是假的有，有名字但是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车子怎么样？有这样子一个名字，但是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其实它现在叫做名言假有。什么叫做名言假有？就是说这样东西啊，只是有一个名相，这个东西有一个名字，但它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就像这个车子，其实没有一个车子真的存在啦，是把这所有东西绑在一起，凑在一起， assembly 在一起之后，有了一个功用，有一个新的样子，所以我指着它说它是车子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事实上这所有的东西到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是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啊，已经离开了世俗的说法，他告诉你这世界上所有东西根本都是一个组合而成的东西，但是呢组合到最后啊，那最后最小的那个单位也是组合而成的，你最后猜猜猜全部变成虚空。因为它是叫做，如果佛说当时以他的以当时的佛眼所观察到的，即使我们说最小的那个粒子啊，什么不管是分子原子粒子，那个都还可以再拆，因为我们人类的科技只看到可能到粒子，事实上它还可以再拆，再拆就像我讲的牛毛羊毛兔毛成金水成金成，最后一直叫到灵虚成。他说灵虚成再拆就变成虚空，他有一个理论，色相不可能是虚空所组成的，所以一切东西是虚妄，那是以后我们再讲吧。现在你只要记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零件组合而成的，而零件也是零件组合而成的，所以所有的东西其实它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它只是一个名相而已。那既然它只是一个名相，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了，凡夫说好吧，我真的同意了，哎呀这车子啊，它不是真正有一个车子啦，就是车子其实就是一堆东西啦，不是真的有一个车子，的确是真的，并没有世界上多了一个车子啊。你看我前面那个钢琴也是很多键盘啊，什么东西拼在一起，它叫钢琴啊。把它拆开也不是钢琴，钢琴并不存在，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叫钢琴啊。那必须所有东西组合在一起才叫钢琴，它是原生的，它里面有任何一个那个 parts 如果 missing 的话，它就不存在了。这个就叫原生啊。这个你的车子或你身上任何一个东西，只要有一个组装，有一个零件不存在，它就不成型了，就不能叫这样东西了。所以那没办法啦。好啦，我们说承认吧。那我凡夫说好吧，我勉强同意吧。这个东西啊，原来不是真实存在，但是它有一个名字。那么到最后啊，佛告诉你啊，其实名字都是假的。我可以指着这个车子说。它是一个拖鞋，为什么要叫车子？车子是你叫车子，我可以说拖鞋啊。 所有的名相都是人自己 create 出来的。每个国家，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，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非常你听了就可以明白了。我们的一个洗脸盆，你指了一个盆子洗脸盆，我跟你讲，到了非洲他跟你讲这是碗，因为他就是用很大的盆子盛了一大堆的东西吃东西，然后你可能是一个洗脸盆，它是一个碗。每一个人对着某一样东西他爱怎么叫怎么叫，那个名字是你取的，你说它是洗脸盆，非洲人说它是碗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洗脸盆？这不是用来洗脸，这是用来吃饭的。所以所有的名字都是你取的，那个东西的功能是你认为的。众生的业力不同，他看某一样东西，他可以指着那个东西说做不同的事情，可以指着那个东西说不同的名字。当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名字不见得是相同，或根本是想着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存在？如果真实的存在，应该张三看它是这件事情，李四看它也是这件事情。但事实上，很多事情在不同的业力的人眼中所看到这样东西是不同的东西。所以佛告诉你，最后连那个名言啊，我们所以为那个名字，你说好吧，名字是真实的存在，他说错，连名字都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其实真的存在是什么？离言空性。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离言，就是离开言说相。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跟金刚经，你要离开言说相，不要被名字，不要被语言，不要被外相所影响，不要混淆了。真正的情况是离言空性，名字没有而且是空性，空性不等于性空。空性是什么意思？空性是说在我们人世间一切东西的存在都是以不存在的形式而存在，就叫空性。也就是说根本所有东西名字是假的，东西也不存在。这个地方已经是从醒的那个觉者，已经醒来的人来看事情，在这梦境里面名字不存在，东西也不存在，所有的存在都是以不存在的形式而存在，叫做空性。所以空性跟性空中间有一些差别，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四重二谛。真的是 solid material， 这真的是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啊，是需要花时间去咀嚼。但是如果你把这四重二谛给消化掉了以后，金刚经你势如破竹，噼里啪啦每一章节就这很快的过去了。本来四重二谛我也不想那么早跟你们讲，可是我觉得讲了反而好，因为你再去看金刚经的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东西你就了然于心了。啊，一片静默啊。那个我讲课先讲到这里。